货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每天22点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种情感问题，主要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回答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情感的困惑。所以呢，其实大家听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听友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发送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的。您的生活中如果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参与一个广播节目来探讨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公众号哈，同名公众号。那我会每天看我们同名公众号的后台中都有哪些情感问题是我们需要解答的，我会把大家的问题筛选出来，所以您有问题呢，您就可以发给我。另外新浪的微博也是我们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方式，新浪的微博可以找到我，主持人孙岩。那我也会看到很多朋友的私信在提各种情感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筛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讨论，所以有任何的情感问题留给我们吧，欢迎大家提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嗯，大家晚上好。 嗯，小亮呢今天会作为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和大家来探讨各位询问的那些情感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小亮。小亮，你说这个如果说哈，这个就拿你来打比喻吧。好吧，就拿你来打比喻哈，咱俩反正熟，我也就那个什么了哈。比如说你有一位前任，他要结婚了，然后呢他就给你发了一个请柬，他说哎那个小亮欢迎你哈，某月某日到某某厂哈，某某对吧？到某某某某酒店来参加这个谁谁谁和谁谁谁的婚礼。哎，你一看呀，前任的这个婚礼的帖子哈，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啊？ 首先是吧，基本上肯定不是那么的五味俱全。基本上如果特别是那个深爱过哈，再怎么着我觉得感觉都是肯定是五味俱全的，一般的是不去了。 一般的你会选择不 去 了， 不 去，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逃避型，我觉得我应该是种逃避型的啊。 哎，我想象如果是我的话，哎呀很难说，我真还很难想象的出来。 勇敢的去赴宴哦。 不，我可能会觉得送上祝福更合适哈，一定会送祝福。当然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和这个前任的关系是怎样的，对吧？就像你说的刻骨铭心的深爱过，或者说这个，或者是 爱过是爱过，但是散了也都散了，也就没有什么了，那也就无所谓了，对吧？你就当时你就问问你自己，那天有空吗？要不要去参加一下啊？去表示一下祝福啊？不到场，其实表示祝福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嘛，你可以发个红包啊，都没有问题啊。但我们现在呢，我们这儿有一位，这儿有一位就纠结着呢啊，这儿有一位是特别的纠结，这是一位男生 啊。 他的问题呢是这样，他说和我分手五个月的女朋友。我就收到了他的结婚的请柬、看起来基本上要么是闪婚，要么就是和我好的时候就和这人好了。看这个名字，这个新郎官的这个名字、我怎么都觉得好像有印象、听他提到过、那有可能就是我们俩还好的时候他跟这个人就已经好了吧。分手呢是他提的。其实分手到今天我都挺难过的、接到了他的请柬非常的突然，怎么他就要嫁人了、那么也就是说我和他之间再也没戏了、我还是很想去参加一下他的婚礼，似乎好像在婚礼上看他一眼才是最后那一次的告别。但是啊，我这个又特别特别的别扭和难受、我就想知道哈，见到他了我应该用什么态度啊、见到了他那位我又应该怎么着啊、我自己也给自己想了很多这样的场景，我该怎么说话，我该摆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啊，我该怎么给出我的祝福啊，我要去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问问你们、 就是、 好纠结啊。 首先的前提就是他跟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他是一定想去，对不对？ 他是要去才、因为分手刚五个月， 对、 他心里还一天都没有放下人家、 对 嗯 我想呢，其实我就让我想到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叫前任啊，前任有玩的有一二三，前任一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情节，第一个开场戏就是，然后呢，男女主人公各自把自己的前任找过来了，然后这一桌坐的是女方的前任，那一桌坐的是男方的前任，然后最后呢，当然电影中很有意思，最开始还皆大欢喜，多少有点尴尬，但是这那个婚礼进到一半，就是进行到末尾的时候，那样各方的前任打起来了，我觉得那是一个电影中的片段，我就会想到他这个就是话题稍微差一点，我就想到他这个故事，我想肯定的就是呢。他去了之后，我想肯定就是了，就是了。他心理上，我想多少是应该也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对不对？他居然去参加这个，因为他肯定一个是刚才讲的，他可能有一个细节，他讲到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有点，我觉得他去这个，他会不会带有一点，他想去看看，就是了，真的这个人是否就是之前在跟他自己好的时候，这个人呢就已经是跟他好上了啊？这是他讲的第一个细节。另外一个细节，我想就是了，他可能也多少是想去带有去一探究竟的感觉，这最后啊。还有当然我们也不说，也可能他的心里也有一些出入，就是就像他刚才说的，只有去送上最后的祝福，当然这个是让这个事情最后是皆大完满，然后就是圆满的一个结束的这样一个。那我想当然呢，我们认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他应该保持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你无论有其他的过人刚才心理，你能做到最成熟的方式就是要不动于神色，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去送上你的祝福。永远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保持你的这种大度，跟你的这种就是了这种，我觉得这种格局啊，这种大气的格局，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圆满。我觉得啊，最怕不圆满的就是了，到那儿动了气，伤那些就是伤的心，或者那个情绪纠结了，这个恐怕就不是圆满，留下遗憾了。 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保持他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祝，真正的是。真的说是送上祝福，然后真的是有这个大格局，哪怕你在那个地方内心里有些自己所谓的小九九，开玩笑，这个小九九打个引号啊，自己所谓的小九九，就是到那儿去，我要去猜测一下，去求证一下他是否真的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别人所谓的劈腿哈，打个比方啊，所谓是跟别人就好上，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或者怎么地？然后他这个婚礼，我是不是要甚至去那个，就是带着一种去，甚至要看到是不是还不如我？打个比方啊，那如果带着这样的心理，即便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到说。或者把它只放在心里的话，那我觉得去吧但是最终你一定要是，我觉得就刚才说的，真诚的送上你的祝福，哪怕你在那时候就像公举一样的，就笑的时候，你是就是了，就是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笑。 对，是的，就是你心里再难受，你表面可能也要至少你要大大方方的给出你的祝福，到那儿再别去纠结说，哟，他这新郎官是不是我和他好的时候就是他就劈腿了，他就认识了，这个纠结已经没有用了，没有意义了，人家是一对夫妻了。 而且要记住那天的主场不是你，是人家两个人。 嗯， 无论如何，出于任何的角度，都不能给一对结婚新人造成困扰，因为这个是人家人生中的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既然是为了还愿，既然是要去做一下这个告别，内心告别就好了。 对， 在内心告别一下就好了。看着他，看着你曾经喜欢过的女生，然后为他送上你最豁达的也是最诚恳的一个祝福就可以了。 对，就你内心有千般的拥动，就把它放在心里。 对，这是我和小亮的共识啊。现在你那个出席完了，你告诉我们怎么情况，我们还是挺开心，想听一听哈，你这个一定会做得很好的，我是觉得。 像悬疑剧一样，能不能最后真正的是啊？ 嗯，对，我们，而且我们觉得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对，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位问的问题是说，想问一下啊，女朋友，我说死说活拦着她，不让她去做美容，结果呢，她非要去割了一双眼皮儿。原本挺喜欢他那双眼睛的，割完双眼皮之后没法看了。我现在就看他一眼我都觉得不高兴不开心，就特别的生气。第一是生气他不听我的，第二是我很不习惯他现在的样子，我都觉得他看着他的脸就像看另外一个人一样。为这个要和他分手是有点过分吗？ 那个当然了，我觉得当然有点过分。首先就是打一个比方，那就说明你最开始爱他的是爱他的一个局部嘛啊。就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虽然我们现在不探讨，就是他在做这个双眼皮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商量啊，有没有跟你尊重你的意思，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个话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分就是呢，他如果是做这个双眼皮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商量，甚至有没有跟你说他自己做主张就是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更舒服，但是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个可能有一些不妥的地方，两个人没有进行更好的沟通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说接下来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呢，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一点就对他产生如此之大的不舒服意见，然后觉得看的就是双眼皮的时候看的是天使，现在单眼皮看的是恶魔，那我觉得说明你可能爱他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很那个很外在的一个条件啊。那我想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要反思呢，他对方也一定也感觉到他心里会不舒服，他会觉得你完了叫女，就是呢你完了是我好像你是你的一个，我要必须要在哪些方面全满足你这个你才能爱我，那我不这样，那将来人生面临很多问题啊。那将来不只是单眼皮双眼皮的问题，我将来如果其他的那也不是那么多，这个感情会太脆弱了，我想他心里也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接下来我就总结一下，就是首先是你们可能在这个上面沟通不够，他当时去过这个双眼皮的时候啊，沟通不够。那我觉得，那但是接下来你又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也说明是你对他的爱还没有呈现一个更好的完全的接纳啊。 对，有可能就是你是真的爱你女朋友吗？一个双眼皮真的会影响很大吗？就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啊。原本女朋友是一个长发，没有经过我同意突然去剪了一个短头发，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爱她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爱好像是很略浅了一些，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 另外就是双眼皮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的女朋友真的是做失败了吗？如果不是做失败的话，那个不自然到那个自然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一个过程哈。另外就是女孩子她都是爱美，也许她会认为这样她是更美的。当然如果你实在是真的不习惯，那么你真的要和他分开，我们谁都拦不住你。但是我们是觉得，如果就为这个就要分开的话，那有可能说明你们的感情确实还不够。 是的。 有可能是不够的哈，你自己再来感受一下吧。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说，我的女朋友啊总是说我是个直男， 不懂女生，不懂得心疼她，不懂得她话中的意思等等这些。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样能够懂得她话中的意思？每次她说我直男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才能够让她知道我其实真是不知道女孩在想什么。 这个话题太大，我觉得这个是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对，是一个真的是可能是要去做一个系统的这个学习。这个可能我们短时间能不能出那个灵丹妙，出几招马上就能这个所谓的特别直男的人马上就改的都变得特别善解人意，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情况。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甚至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一些课程呢，或者一些方法，包括我相信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其实也会经常出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招儿，就算大家都说直男，也说甚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展到治所谓的直男，有没有发展到所谓的癌症的地步叫直男癌，但是大家市面上有个词儿叫直男癌，说的其实就是很多女生在很多女生看的有些特别直男的这种男性，就是了，他们太过于活在自己的三观跟自己的世界里。所谓的直男癌，在网上大家知道，去查百度百科，对直男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解释，就是说是一群特别活在自己的世界、活在自己的三观里的人。就是他们不太去体谅别人的三观啊、那我想这是对直男癌。 这是说到了直男癌。 对对对。 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迹象了。 对，我觉得他 平时女对平时女生其实嘴里说的都是、哎呀，你好直男啊。 对对对。 其实没有。贬损的意思， 对对对， 其实就是想讲、哎呀，你真是这个很男人， 对对对， 很男人， 对对， 特男人， 对对， 就是两性的那个区别很明显。 对， 你就是男人的思维， 对， 所以你不懂女人的思维， 对对， 是这个意思， 对 吧？ 其实呢，我觉得当他这么来说的时候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如果女生有这个反应的时候，也是有两种好事情，一种就是呢，觉得你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男性的这个方式啊，或者这个大男子的这种风格哈，或者其实也是构成对他的一个吸引力。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关系是这样的，最开始比如这个男生这个女生，这个男生欣赏这个女生的小鸟依人，或者欣赏这个女人特别女性化的一面，在有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关系的深度发展，他又会觉得把这个特质看着是一个特别负面的特质，他又会觉得这个小鸟依人变得特别的依附人，变得特别情绪化，变得特别爱什么那个托付给他啊、依赖他，他又会觉得有不那么大什么，很多直男在女生面前他可能也有两重哈，一种是觉得哎呀他好男性化，他很有那个男子汉的魅力，很阳刚，但是一方面又觉得他好像在心灵是心灵上的又不够细腻委婉体贴善解人意啊，我觉得这确实，我相信就是这个男生他也会觉得很委屈，他也会觉得就是确实是两方面都希望我做得很好，对一个男人来说确实也是一个挑战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的抱怨，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她希望她留住她所谓的直男那一方面，特别直男的那个特别直男的好的一面，但是能不能在那个不就是了就是那个坏的一面，所谓的不够的那一面稍微多加强一下。这个加强，我想那个女生需要的就是第一，比如说稍微善解人意一点，不用那么说，就是只活在自己的三观里，甚至说那个对人的情绪的理解有点那么粗糙，或者那有点太那个太直或者怎么地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不是对人的这种一个是善解人意一点，另外在情绪的表达上能不能稍微温和一点？有很多人我们不太喜欢接受不了那种特别特别的那种粗糙的那么坚硬的这种情绪表达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希望稍微有一点就是温和一点的情绪表达，这种沟通哈、我想他可能在这方面也缺一些。再者就是说呢，确实就我觉得有一个电影推荐他看吧，叫我知女人心。对，这个电影我觉得从方法上也推荐他看一下，里面讲的也是一个当时刘德华主演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了一个到一个公司来的一个市场总监，就是呢他特别不懂女人心， 对，特别不明白。 你看过这个电影？ 看过。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电影好像他是翻拍了美版的， 对，美版的一个， 美版的一个电影，那个对对也是、对，那么那个也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男人突然经过了一个什么事件啊、或者一个事故之后，一下子就懂得女人了， 对对对， 一下子懂得女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了。那么在这之前，男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女同事，他的女上司，他的女友，甚至他的妈妈。他的亲人们都在想什么？女性，男人真的是很难了解女性的思维，对吧？ 对， 是这样哈，看来， 所以我就推荐他去看一看，可以学习一下从中啊， 是挺有意思的啊，但是也想告诉女生们，这是一个天然的两性差异， 别指望你什么都不说他就能来懂你。 嗯， 你要真想让他懂你，你就把你想要的说出来。 嗯 嗯，就是这样的。 别老让他你猜你猜你猜。 嗯，对 对 啊。另外男生也别着急，当女生说你好直男啊，你这个真是什么都你这样对我们女生一点都不了解，你也别着急 啊。 那就是女生讲话的方式。 对对， 女生就是这样去讲话的。 对对对， 并不代表女生就认为你是一个在这方面很差劲的人，而是女生是用这样的语气口吻在表达着她的情绪， 嗯， 是吧？ 对对，她不像情绪的表达，可能不是马上就给你下了一个什么截然的结论，情绪跟所谓的理性的结论有时候中间还是有点差距的。 对, 对，还是有很多差距，很大的差距的，所以你别担心，这并不是一个结论哈。 嗯， 对，结婚五年多了，这个丈夫说我一直都特别痛苦， 嗯， 我妻子就一句话，不生孩子怕疼， 嗯，哦， 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结婚五年了，眼看着我们两个人都已经马上要过35岁这个坎儿了， 嗯， 他就是不想要孩子， 哦， 他就是觉得生孩子会疼，然后其他方面我们都挺好的，该怎么办啊？ 这个我也没办法，这个得找一个，这个恐怕得到医院找一个专门的这样的医生专家来替他咨询一下，因为这个到底我觉得怎么样去缓解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恐惧跟这种怕痛的这种焦虑啊。对, 对，一般人会这样说哈， 啊， 就是我听到过这样的对话， 啊， 我们的节目里也有哈， 啊， 说那个不行，生孩子疼。那另外一方就说疼什么疼啊，满大街的女人都能生孩子， 啊， 是吧，就是女人都可以生孩子的， 嗯， 那个疼女人都是可以过去的，再说怕疼现在也有各种医疗手段啊，对不对， 嗯， 你这怕疼你还有这个无痛分娩呢，对吧， 嗯， 这有什么好怕的，那你这生孩子你到底是怕什么，这就是真正问题所在， 嗯， 真正的问题真的是怕疼吗， 嗯， 是不是他夸大了那个疼痛， 嗯， 那么他明明知道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也可以做无痛的分娩， 嗯， 那么如果真的自己是难以承受疼痛的话，可以医生有各种各样的预案和方案， 嗯， 对吧，那么这些都是有的，为什么这成了一个不生孩子的理由呢？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太想象，就是他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么怕痛，他是不是之前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对， 有可能，对， 哦， 曾经有一个女生跟我们我说过，就是也是大概10来岁的时候去看那个电影，电影里面有那个女人生孩子的那个画面和镜头， 嗯， 那个女人呲牙咧嘴痛心，这个痛彻心扉的在那儿这个大喊大叫的，那这个场景就一下吓住女孩子了嘛，女孩子就会觉得好可怕，对吧，就是还有过就是有过一些什么场景呢，比如说小说里也有描述，电视剧里都有，女性因为生产，特别是在过去的女性医疗条件很差的时候， 嗯， 因为生产难产而这个性命没有了， 嗯， 那有些女生也可能是吓住了，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的妻子她为什么那么怕生产这件事情， 对对， 五年了都没有做通工作，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找出她这个原因，最好还是要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啊， 那我也觉得是啊，你得知道真正的原因了才可以哈， 嗯。 下一位问的问题哈，说今年也就才25岁，但是呢，家里边的亲戚啊都觉得我这个年龄应该赶紧找女朋友，可是我自己没想要找女朋友， 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开心， 嗯， 挺好的。我父母呢只有我一个独子，我妈妈每天都在和其他的亲友聊天的时候感慨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妈妈还挺年轻的，我一直劝我爸我妈让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生活上，别总是看我，可是他们觉得我如果没有交女朋友没有成家， 他们的人生也不够成功 啊，对，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儿就没有落定，所以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着急， 嗯， 啊，我就想问你们啊，你们能教我几句话，我怎么样能说服我父母吗？ 我觉得首先哈，还是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中国太普遍了哈。 啊，太普遍了。 你会发现，就是这可不是他的一个他独特的遇到的，因为在中国现在随着这个，我们都以前做节目时也都提到，首先中国确实面临一个单身潮。我们记得我们以前做过这样的节目。 对，做过。 对，你会发现就是像单身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相信那大家都会遇到像他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跟父母沟通的一个问题啊。 嗯。 那我想的就是呢，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呢，还是要是体谅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跟情绪，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首先做的事情要共情，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是看父母他为什么有这样。其实不要一味的觉得是父母，我想是，第一个父母所面对的一个社会环境跟文化压力，我觉得你要就是体谅他，因为父母觉得我作为一个独子到这个岁数了还没有结婚，他可能在他所谓的周围的这个社交圈子里，你要承受他承受的压力是跟你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你不能说是啊，我们马上就改善，不要社会有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现在一下子做不到的。你承认他有这个社会压力，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对父母来说，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他也是，这是他之所以这样做。你刚说他的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对他来说好像心理上这样的，其实他也是爱你的一个体现，因为他觉得他希望看到有一个人照顾你啊，比如打个比方跟你结成一个家，那你可能他在他的想象来说，一个人的日子是很难过的，他可能觉得啊，他可能觉得只有一个人跟你相伴着这么过着这个日子，过得会更精彩、更幸福、更安全什么的啊，这都是其实他的一个心理动因考虑哈。我觉得种种，那现在问题就是呢，他的这种给你造成的，也就是你们两个想的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他觉得两个人过的这才是一种最好的生活，但是你自己就会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更好的生活，你会觉得自己单个的过其实更好啊。那我想其实呢，这是表面上的一个所谓的差异，但是本质上你们在一点上是达到的共通的。我觉得共通就是呢，父母肯定是希望你不管怎么样你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这是父母，像每一个父母，就是不论是你单着还是没有单着的，这是他真正的那个，他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比如说有两个人够结婚，他是最终的目的是导引到你幸福快乐上。但是如果你现在比如打个比方，你是单着，你给他传达的也是很幸福快乐，或者你甚至告诉他就是你这样的过的，就是你给他感觉也是这样的话，而不是那样的话，我想这个对他是有说服力的。 嗯 啊，我就有说服力。我认识好多人，就是确实就是他倒是单着，但是给人感觉到生活特别不会自理。你比如说屋里啊，等会父母一起看呢，因为我那屋里就乱得像个猪窝一样。打个比方哈，然后平时自己的一到过节表现得特别凄凄惨惨的，然后平时有各种一生病，打个比方各种各样的，就是好像不太会照顾自己啊。这个确实我觉得可能会给父母一些，他就会更验证，他会给他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跟父母的沟通出几招，我觉得首先在共情上面要站在父母的角度理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对， 甚至我会觉得比如说语言上我觉得可以这么组织哈，打个比方，甚至说爸妈确实我特别理解你们现在所面的这个压力，我刚才跟他讲了就是我知道你的街坊邻居啊什么这些那一代人他确实这么在想，而且整个社会文化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首先你要共情，对他进行共情，要站在他的角度体谅他为什么这样想，接着话要反转，就说了虽然我现在没有，就说的，因为我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希望我过得快乐，但是我现在一个人过得确实也挺快乐的啊。 嗯， 我对自己照顾的方面也挺好，你要把这一点充分的传达给他，你要把对自己的愿景的规划，比如暂时假如说五年三年不结婚，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打个比方哈， 对， 你这些东西能不能去跟他做个沟通一个传达，我觉得做一个充分的这样的啊。那接下来就是更远久你会是一个什么，那么我觉得甚至两人之间要是沟通在这个婚姻跟恋爱观念上，就是你会觉得我这两个人如果要做成的父母跟孩子之间如果做成的像朋友似的，两人可以去探讨这个会更好。我知道他们可能中间根本就没有探讨，我相信他们俩这肯定在这点上大家是互相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是行事的 爸爸妈妈催年轻人结婚， 对 或者说找另外一半，另外一半这个年轻人说了，你别管这事儿啊，有什么好管的，该找的时候我就会找，爸妈就更担心了，那这孩子怎么还不找啊， 是啊， 哎呦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啊？ 对 哎这孩子你说他是要不被别人伤过心， 对 啊，要不这个听说这个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是单身主义哈，那这孩子要这一直现在要不结婚了， 以后老了怎么办 老了怎么办啊？不打算要孩子吗？ 对， 也不打算有伴儿吗？这就是爹妈担心的。大多数我们都没有跟父母讲我们真实的心态， 嗯， 是吧？ 对， 我们通常对父母的态度都是您甭管了， 对，一句话就打发掉 啊，对， 但是其实沟通哪能这么草率简单哈、哦？对， 所以该管的是这个该说明的是一定要说明的、 嗯、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让父母非常非常的安心呢、 嗯、 啊，就至少你可以让他们不再那么唠叨了， 对对对。 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交流。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 聚同道，行致远，幽灵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今夜思语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现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情感话题的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这个女孩子就问到一个问题哈、啊，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今年呢是26岁，前一阶段啊，这个别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比我大半岁，挺好的，人不错。”见了面以后呢，觉得两个人还挺聊得来的，感觉也都挺好的。那我们就约会了第一次，又约会了第二次。到约会第三次的时候呢，那天啊，原本说好的两个人要去看电影，但是那天呢，外面下特别特别大的雨。后来我们就觉得，那时候再去电影院的话，怕回来打车什么的都不方便了。他接我呢，就在我们家楼下这条街的街口，那个十字路口，在那个地方他接我，因为他之前两次都送我送到过那个十字路口。那么我看着外面又有那么大的雨，他又来告诉我他已经到了这个路口了，然后我就对他说，要不咱们如果不去看电影的话，要不你就上来待一会儿吧，因为那天下大雨嘛，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嘛，这样的话呢他就上来了。我呢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租住一套房子，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呢当天去她男朋友家了，所以这套房子里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她来了我们在家里面说说话聊聊天，其实也是挺放松的，她也能看到我住的这个环境哈。那么她来了之后呢，刚开始说话还挺正常的，后来呢 想象到 她就有一点点这个越界了哈，那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明显的表示不高兴。我觉得认识的时间还太短了，而且才约会了第三次，然后就比较尴尬了。再过一会儿呢，雨还是挺大的，我就对他说：“要不你先回去吧。”他说：“ 好经典的画面感。” 他说：“行啊。”那他就走了。那么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约我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呀。 难道我做错了吗？难道这个约会第三次如果有一些越界，是不是我应该制止啊？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古老的，而且还特别典型的问题啊。特别古老和典型的问题，因为你会确实发现，对很多女性来说，在约会的这个阶段，好像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多女性觉得，很包括男性都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比如多长时间啊，甚至如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要不要发生这种亲密性的行为啊？这个亲密性的行为，一旦有这个亲密性的行为怎么办？说对方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来说，而且我发现大部分的是很多女生在提这样的一个问题，觉得。好多男生说只要最开始在约会的时候有这个单独相处的这个仪式的机会，好多男生就会动手动脚，或者所谓用他们的词儿就动手动脚，刚才说的越界的亲密行为啊。我想呢，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我想这个时候确实要辩证的看待这个事情。第一呢，男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首先不要马上用道德上的去打压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是个流氓不正经，道德有问题。打个比方哈，因为我觉得但凡呢，我觉得是个就是我记得软的有个作家杜拉斯，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爱是什么，他说爱如果不是欲望跟激情，他说是什么啊。但这个话的我觉得反过头来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他会就是说了，他尽管他表达的方式不对，但是他产生这样的一个，甚至我觉得首先理性的来看，他不是一个，不代表他就是个流氓，但有可能是人呢，是一个他会，这是个或者人生，或者说我觉得更说是男性吧，男性的一个他某种他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他的一个这男性的一个特点哈。当然就说呢，只是他表达的方式可能也会有些在这个时候他表达的不对啊，表达不对。比如说，我觉得判断这个人他在这个事情上，他会这样来做，我觉得第一就是呢，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还是他在比如说这个人是有点问题，我觉得第一就是呢，他有没有强迫你。他有没有强迫在这个时候，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呢，我觉得就是呢，他做的会不会有点就是呢，有点就是呢，其实这个鲁莽，我觉得也跟你有没有强迫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有相不相成的啊。就他在这个事情上表达，他能不能比如说当时他觉得他似乎表现的有点克制不住，但是他适时的马上他看到你的反应，你说漏说停，他马上就会就是马上他会，甚至有的人我知道你甚至说对不起，打个比方哈，他能停得住，我觉得这个人就说明他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走过去的啊，不影响两个人继续交往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女生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好多就是比如打个比方，我猜想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这个画面的场景来看，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呢，他有可能啊，但是因为还不知道一些细节，当时的比如这个语言说话的方式，是不是有些话也可能是把这个男生伤害了，这个男生的自尊心，这个男生就会觉得，因为这个女生表现，打个比方，我们开玩笑，就是我们现在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女生是不是用轻蔑的讥讽的眼神或者表情在看的时候，你这个人真不是个什么太不正经的这个流氓，简直啊！我觉得如果他有这种感觉，他会给这个男人一些心理压力，因为这个男人就会觉得，从此如果再跟他交往，在他心目前的这个之前，因为谈恋爱最开始大家每个人是要保持对对方的一个稍微美好的形象跟印象的，然后他会觉得我自己因为有一点小小的当时在那个情境下来，那个情境我刚才说的是特殊的一个情境，有两个人独处一室嘛，外面下雨，那在这个情境上他觉得我有点没有控制好自己，所以会给对方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印象，这个他自己现在就开始有点自卑了。我有可能，我觉得他有点自卑，他会觉得我自己心理上开始有点，我觉得我在他面前不太好意思，我就我做错的错事，就跟因为男孩子，我就跟青春期的小孩一样的，有时候会是，我觉得做了错事儿以后，我就不太好意思再去见这个人了，联系这个人了。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种可能有的心理动因哈。第二种就是呢，也不排除，我觉得这个女的可能将来就觉得我就好像谈起恋爱了有点麻烦费劲儿啊、也不排除她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她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呢，也可能，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呢，像面对这个女生来说呢，要是大概的是判断一下，因为她是最清楚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只听语言的描述吧，我们就看也这个信息呢，我们觉得也只能是。也担心以偏概全哈，还不太清楚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觉得他自己是最清楚当时的这个主要的是什么导致的这个男生现在不跟他联系的一个原因。我只能说分析有这样几种原因，那至于是什么原因，他来判断是最好的。他来判断，然后呢，因此之下，我觉得他可以去采取一个他接着来一个应对之策。 哎，对，就是小亮说的对。你们当时，你虽然跟我们描述了一个画面感满满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就是你是怎么拒绝的？当时那个尴尬是不是伤到对方的自尊心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确认这个男孩还是你蛮喜欢的一个男生，那么当时可能事出突然，那么和你预想的不一样，你是不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处理的比较急躁？你可能你当时的那个态度状态，你会不会就是让对方一下子内心觉得受挫了哈？那有可能，因为有些女生可能会说，你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是这么一个人啊？意思是我那么信任你，让你到我家里来坐一坐，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啊，对吧？好像是这样。那有一些男生呢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是面子上很薄，比如说他可能也欠缺恋爱的经验，被女生这样拒绝之后，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女生可能看不起我了，这个女生可能看到了我那样的一面，这个女生可能对我不感兴趣了，那我也不敢再招惹你了。 对对对， 有可能是这样的哈。 知难而退了就。 对，知难而退了嘛。所以还有一些男生呢，也有那种恼羞成怒型的，觉得哎呀，那一幕怎么想起来那么尴尬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咱还是不见了吧，因为太尴尬了。还有一些男生呢，那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男孩子可能会认为女生的这种拒绝就表明这个女生对我都没兴趣，那你还和我谈什么劲啊？ 对，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对，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的话，你就要想办法主动去解释一下。 对，现在猜是没有办法 啊。对，你就会你就要告诉他，你说比如说你要肯定的是你是喜欢他的，假如你那天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告诉对方。那么在你的逻辑中，你的恋爱的经验中，你会认为你们原本只是如何如何，大家只是坐那儿喝茶聊天，看看电视，对吧？你说可能是事出突然，我也被吓到了，后来想想又该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也要做一下解释呢。 对，因为确实我知道在很多人的这个恋爱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呢一个女生确实会，我觉得哈，当然这个我们不说是女，我这个观点我们一定要批驳，就是来说啊，女性穿超短裙子就是为了说给男性制造机会，我们当然一定不赞同这种观念，而且要批判这种观念。同时我们也不能说是女性就是独处一室，我们邀请一个男性还认识没几天到家里就给他这样的一个诱惑或者一个心理暗示，但是确确实实的我们说在那种情境之下确实可能会给男性某种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我觉得有可能。所以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说的是个猜测，我们只是在客观时候指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他有可能也是这么想，他会觉得哎，这个女生认识没几天，你在你看的是带她去避雨，在他看的可能他确实也可能这么解读的，有可能当这么解读，当然这个解读会攒什么后果我们不说，但是我们说先分享这个男生的一个心理是什么啊？ 对，所以你可以和男孩子去解释一下， 对， 再想办法去挽回一下。在这儿我们也告诉更多的朋友们哈，这个女孩子，你要是在恋爱刚开始的时候，把男孩子请到自己独居的家中，这样的空间，那你这个可能你什么都没有想，你只是觉得外面天那么热，过来坐我们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多凉快啊，或者外面天那么冷，我们在家里面避避寒好不好啊，对吧？你可能是这样想的，但男生确实不是这样想，男生可能就觉得你给我信号啦，我们可以到下一步了，是吧？到时候你再一拒绝人家，所以这时候就是怎么处理更合适啊。 而且再就是了那个，所以说我们就是我补充刚才孙岩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接着来说，所以这个也提醒了我们在开始相遇，比如说约会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某些特殊的敏感的情境。有些特殊的敏感的情境确实会让人在那种情境之下，有可能有时候某些理性的或者自持啊、把控啊，他会失去了这个动能啊。对啊，就我们刚才说的，所以要避免这种情境也是很重，也是一个方式啊。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北京本地人哈，自己呢这个工作还不错，家里边的生活条件也挺好的，而且父母呢也都是老北京了，自己家里边也有房不止一套哈，条件都很好，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状态也挺好的，平时呢也是那种谈吐啊习惯啊也都觉得还可以，而且我爸总是说如果谁娶了我谁一定是挺有福气的，因为我总是会替别人考虑哈。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吧，别人给我介绍的男生两个都不是本地人，都是外地的，在我和他们谈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是他们主动提出了分手，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分别都提到了我身上有一种优越感。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优越感，我家庭条件不错是摆在那儿的，我也没有有意识的拿这些家庭条件去和别人比，但是恋爱当中你必定会问到一些问题，你会了解对方在出身是怎样的，什么生活环境，对方父母的一些这个生活状态，这些都要问啊，因为要结婚的话将来那就有可能是一家人了，所以对对方有一个了解不应该吗？可是他们说我问这些话让对方不舒服了，我想问问那我该怎么办呢？ 男性跟女性有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女性，我觉得男性他有时候会比较理性，会比较理性，他不像女性，都当然也会，我们也看到有的恋爱中有的男人也非常的冲动而不顾一切哈，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猜想很多男性在特别涉及到谈婚论嫁这个事情他是比较理性的，这个理性，所以我刚才讲的很多理性，很多男人他会觉得看到这个女生的这样一个条件，他有可能会觉得中间有差距，打个比方他会知难而退，所以这个分手也可能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另外呢，再者就是呢，刚才说这个女生她说的就是呢，她说我心里没有这么想，但是心里没有这么想，言语上或者行动上有没有做出这种优越感的这个，我们就不好判断了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好多时候跟别人，我们经常不是口头禅是这样的，我没这么想啊，说你怎么这么想呢？我们经常很多的跟人际交往的时候口头禅，但是你确实是你心里是没这么想，但是很多时候行动跟言语上可能确实让别人感受到了这种感觉哈，这是所以我们大家会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呢，我觉得再就是呢，所以他问的方法就是呢，怎么样去跟对方的沟通？我觉得其实呢，这个涉及到太多了，这个怎么样一个方法去沟通呢？一个就是呢，我想就是呢，首先还是我觉得要把这个态度要亮出来啊，就说了我不是一个，虽然我们家这些打个比方，这都是我们就是这个东西了，就是呢是打个比方，涉及到他们这些家产，比如老北京有留下一些房产什么之类的哈，我就首先就告诉他就是了，首先我会觉得呢，这个处理好的这个位对自己一定是加分的事情，而不是说大家谁不说是非要去找一个穷光蛋，打个比方哈，就找一个什么，这肯定是一个加分的事情，只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加分，我觉得你要在言语上首先要沟通说。这个事情呢，只是我家族的，打个比方是我父母的，是打个比方是我自己，他首先不是一个躺在功劳簿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哈，我也不是躺在这个上面去不断的去炫耀自己的人，我自己应该首先什么，你要让大家要给对方做一个解释啊。另外我觉得在涉及到这些钱财的沟通啊，比如这些财产的沟通上，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言辞，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很难去交具体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要适当的要注意这个言辞，就是怎么样去沟通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你问到对方的一些敏感的问题，让对方，特别是对方的，反倒是对方的一个短板。那你这些问题就是了，虽然你觉得我是问，但是这个问题是有些问，我觉得是要注意禁忌的，有可能是对方的一个痛处或者短板。你知道这些问题，其实你都无心是让对方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先了解对方是哪些话题，可能是他的敏感点跟短板。我们要先不要马上着急去触碰这个问题啊。 哎，小梁说的对，就是相亲中啊，我们也要提醒哈，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在相亲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是要问的，有些女生可能就是这样，觉得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有什么错吗？有些男生也是这样的，了解对方的情况有什么错吗？那我们坐下来就要问。 对吧？那么问自然就会问到这些，就会问到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嗯、 问到对方的家庭环境啊、 嗯、 家庭财产呐、 啊、 收入啊、爸爸妈妈的身体状况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想了解。 嗯、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能理解的，而且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在刚刚认识了一个异性，在想和对方谈恋爱的时候，就很想知道对方的这些情况，想摸摸底儿。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有我顾忌的问题，我就不和你谈了。 嗯。 啊，如果你的这些环境啊什么的，我觉得也还 OK， 能接受，那我就和你谈。这个所谓的能接受和不能接受，就每个人的底线是不一样 的， 对吧？有些人会觉得，嗯。看上去你人很好，或者我对你有一定的了解，你人不错，工作能力强，你家庭环境怎么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就这样就好了。但是我还是想了解，是吧？就有些人是抱着这个心态，并不是说等于想了解我就是要否定你，不是这样的。但是这确实是挺为难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我们自己或者怕别人介意的地方。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一个智慧的处理呢，其实就是应该就是我们所，因为我之前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记者哈，我觉得做记者我有一些经验，其实跟相亲一样的。比如我去采访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也知道，哎，可能这个采访对象有些问题他是不希望是回答的哈，他不希望记者去提问他。那我如果最开始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记者的时候，那我就会也会是特别的突兀的去问他，那就会让大家很尴尬哈，就这个问题可能问的。那我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那我采访了很多采访对象以后，其实跟相亲一样，那我就会逐步的从外围走进来啊。 嗯， 对。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在相亲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我们对会对有些问题，我们能不能第一步就是小步的慢慢试探着去问啊？ 嗯， 就是从外围一点点的绕过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去做这个，就是来做叫做智慧的这个去判断，有些东西不一定要非要去问出来，有时候我们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观察。我反正觉得老一辈人在这点上是挺有经验的。以前我听说这个上海的，这个他们说上海有一个人民广场有个相亲角，说那边的大爷大妈是替自己的儿女去相亲的时候，说他们经常是表面上跟那个你聊天聊几句，他其实根本就没问到什么，但是他把有他们关心的问题前头旁敲侧击都问出来了，还特别一点不伤及对方的自尊心。 对对，所以你要问的话，你可能也要注意一下策略。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感觉比较好的，感觉比较好的这个男生，你如果想接触的话， 对， 先别那么着急，直白着就去翻腾人家的家底儿。 对， 男生和女生大家都要注意啊。如果我们是想和对方谈恋爱的话，我们都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别那么着急的去问问对方，各种各样的这个的一些人家家里的情况、家境，都不要这样去。我们可以先相处，处着处着再慢慢了解嘛， 对， 对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让对方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也会更好一点啊。好，谢谢小亮，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个节目，在广播节目中讨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遇到的情感问题，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到今夜思语时，先添加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那儿查找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找到我们，添加我们，大家可以发微信就可以联络我们了。那我们在节目中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后台筛选出来的大家的提问，所以您也可以参与进来，您的问题也有可能被选中，我们可能会在节目中来解答。提问一些咨询一些情感问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来龙去脉写得更详细一些，这样我们才好在节目中来回答大家。比较忌讳的就是那一句话哈，男朋友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不爱你了就算了呗。 对， 那我们也只能这样一句话回答哈。就是我们特别每次我在后台 看到更多的背景跟信息。 对对对，我在后台挑选这个内容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一看就这么一句话哈，我爸我妈要离婚了，我该怎么办？你多大？没有告诉我们，你爸你妈什么情况要离婚了？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我在刚才在后台看到的啊，这些文章哈。我老婆和我是异地，我怀疑她变心了，我们就没有别的资料了。那么 你来问我们怎么办，那我们能说怎么办，对吧，就是我们想知道比如说异地多久了， 对， 为什么异地，有没有可能大家在一起， 对， 你怎么说他就变心了， 这个开个玩笑讲一个，就是打个比方， 就 你到医院去看老中医，你是不是得老中医问起你来，也是不是得多问你一点你到底哪儿疼啊，哪儿不舒服啊， 对呀， 就你身体多问你过去的运动习惯什么，生活作息什么，让我们作为一个说我们作为这个节目也作为一个情感老中医的话，我们也是多希望多了解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才会对你更好的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跟咨询，更好的对症下药， 那当然了，对，好，今夜思雨时啊，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期待着看到大家的提问，而且呢把这个提问写得更丰富一点啊，把这个来龙去脉都跟我们交代清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的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宾小亮， 谢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各位，明天节目我们再见。